这里是属于过去、现在和将来的声音大都会。 一个人的时候，你会选择怎样来度过？看一部电影，读一本小说，还是在想念一个人？我是小莫，无论世事怎样变迁，都想让你知道，你的身边至少还有我。 很多人熟悉赵雷的那一首《南方姑娘》，我心中却对于久远而经典的《南方》是情有独钟的。彭坦他曾经说过，去年有一天的晚上，北京突然下雨了，雨声特别大，那天我没有关窗户，窗外潮湿的感觉扑面而来，那种感觉就像是在武汉一样，会让我想起那么多年在南方的日子。而我也有幸在武汉曾经生活过一段时间，彭坦歌中的那个女孩，我们都知道她是谁。夜晚的鲁磨路，有永远不会打烊的街边烧烤，有喝断片摇摇晃晃的男男女女，还有彭坦曾经那个她也曾经在这里。时间过得飞快，转眼这些已经成为了回忆，每天都会有新的问题，不知何时又会在一起。南方，一直到今天我都会记得他歌里的那一句，关于南方最美的传说永远是在北方，而关于北方最壮阔的故事总是风行在南方。 我住在北方，难得这些天许多雨水，夜晚听见窗外的雨声，让我想起了南方，想起从前待在南方，许多那里的气息，许多那里的颜色，不知觉心已经轻轻飞起。我的 是正在为你播出的莫音乐，我是小莫。来听到的这首歌是陈粒的《祝星》。其实我们都明白，这两个人分开早就有一段时间了吧。但这首《祝星》，无论什么时候听到，难免总会有一种热泪盈眶。热恋时迸发出的情感，直接、真实而又迷人。你打开了我的躯壳，你唤醒了我的耳朵。带走我，你的回忆开始沉默，你的眼神也再次清澈，你进入我。陈粒空灵的嗓音也让爱意和情欲在歌中肆意的挥洒了。我不知道为什么，每次听到陈粒的歌总会让我心在滴血。尽管说如今身边的人也早就已经不再是祝星了，这位真性情的老公仍然会带着江湖气息继续行走下去吧。 难得你来通报才知道，

故事，有你有我也有他。如果能够跟歌里面的那个人一起生活下去，那你觉得会幸福吗？对于我来说，与自己深爱的人结婚真的是一件非常残酷的事。也许你并不熟悉阿兰·德伯顿，但是小说《爱情笔记》你一定不会陌生。一对男女在航班上邂逅，从相爱到分手，直到新恋情重新开始，原本一个老掉牙的故事，却因为作者睿智的思考而饱含了哲学意味。你所信奉的爱情和宿命，可能真的只是出于一个偶然，不过因为我们先有爱的需要，然后再爱一个特定的人罢了。他的爱的历程你有看过吗？可以算是20多年之前《爱情笔记》的一个续篇了。书中讲述那一对情侣的后续故事，他们结婚、生子、爱情、婚姻，新的故事刚刚开始。一切的一切在德伯顿的笔下呈现出了不一样的面貌。对于浪漫主义者来说，和深爱的人结婚真的是一件非常残酷的事情，而彼此坦诚地维系一段婚姻，可能要比想象当中要来得麻烦。一提起爱情，真是既甜蜜又感觉到有点心碎。所以呢，在下半个时段的节目当中，整理了自己心目当中一份关于爱情的书单，希望能够把这世间最最美好的感情来和你分享。 我和你在一起谈天说地，爱不需要勇气，慢慢延续， 你一句我一句，从黄昏聊到天明。 我和你在一起风吹柳絮，就像幸福飘在风， 合适的年纪遇上了合适的你，在一起、我和你爱得起，爱不用去在意分歧，感情若有真谛，让彼此都做自己。 我和你不着急，不是证明自己，把彼此 深深着迷、 你是我爱的你，你不是 让你这样的走。多少次想在脑中将你失去，所有记忆里全都是你。呐喊对你说，改变所有的错，让我从头爱过。改变所有的错，再错也不回头。改变所有的错，就是我的承诺。只要能再有一次机会，将一生感动。 人总要学着自己找。

这本书有一个副标题叫做一个解构主义的文本，罗兰巴特采用这种发散性的行文，看似随意却是句句不离主题，如万花筒一般多彩的爱情，而在他哲学思辨的笔下，结构出扑朔迷离的排列组合，天马行空，有字字周记。爱情的一本书，有一本是特别经典的。当我们谈论爱情，我们在谈论什么？我们在谈论爱情时，说起来就像知道自己在谈论什么一样，但他仍然待在床前，回忆着那段生活。他们曾经笑过，他们曾经互相依偎，笑到眼泪都流了出来，而其他的一切，寒冷的天气以及他将要去的地方都不在他的思绪里，起码目前是这样。这部卡夫的成名作由17个短篇小说组成，讲述生活在社会底层劳动者的生活，他们整日做着再普通不过的事情，也许也曾经许下过大大小小的各种的愿望，但他们始终在为了生存挣扎。生存绝非易事，更别说那些常人看来并不远大的人生目标。男人和女人的爱逐渐沉重而摇摆不定，过生日的男孩在医院里等待死亡，爱得死去活来的17岁男孩和女孩有了一个女儿，困窘、潦倒和不如愿充斥着他们的生活。对这群现代社会边缘化的人来说，爱情只不过是一种记忆罢了，甚至可能连记忆都不是。当我们谈论爱情，我们在谈论什么？

爱不是我们与生俱来的一种本领，而是需要通过后天习得的能力。如果没有爱他人的能力，如果不能真正谦恭的、勇敢的、真诚的和有纪律的爱他人，那么人们在自己的爱情生活中永远也得不到满足。爱是什么？为什么我们需要爱？弗洛姆在这本书中告诉读者，要在爱中实现人和人之间的统一，如果不努力发展自己的全部人格，任何爱的试图都会失败。我被人爱，因为我爱人；我需要你，因为我爱你。我们期待爱，需求爱，谈论爱，爱随时随地不无时无刻都在发生。而所谓成熟的爱，是可以通过你爱的那个人，与一整个世界的善意和美好相应的。 变成不人美丽的海岸， 别多话，别破坏这想象，要跟你尽兴徜徉。 幻想眼花缭乱的霓虹，变成感情无瑕的星光。 闭上眼，学你一样期待，但愿真的能够实现愿望。 平淡之中制造一些些浪漫， 丝丝点点浪漫累积着情感。 平凡之中制造一些些惊喜和希望，变成无人美丽的海岸。 别多话，别破坏这想象，要跟你尽兴徜徉。 幻想眼花缭乱的霓虹，变成感情无瑕的星光。 闭上眼，学你一样期待，但愿真的实现愿望。 平淡之中制造一些些浪漫， 丝丝点点浪漫累积着情感。 平凡之中制造一些些惊喜和希望， 关于爱的能量，怎样都用不完。

王半春放下筷子打了个饱嗝，稍稍歇了一会儿之后，把盘子里的红烧肉都给扒到他碗里，再大口大口的吞下。你知道，对于我来说，对于我这个极少吃肉的人来说，我看得浑身起鸡皮疙瘩。我说，这出戏又是打哪儿唱起呀？他说，你知道，对于一个无肉不欢的人来说，一个月只吃青菜是什么感觉吗？王半春接着又说，真羡慕你啊，整天吃香喝辣。然后他又把身子探过来说，哎，默默，你看看我的脸是不是都绿了？没办法呀，生菜、青菜、菠菜、芹菜换着法吃，再过这一年半载的，我就成佛了。我说，半春啊，你傻呀，你就不会溜边自己偷着吃点吗？半春摊出手掌说，给钱呢，我一个月工资就这5000多块钱，可我媳妇陈小璐精细着呢，数学没学好，可从来不错账，完全遗传了她妈妈。我说，半春啊，你能找到像这么会过日子的媳妇儿，也算是你上辈子积德了，也是个优点。半春点点头说，我知道是优点，我也知道这么过下去，我一定会有一个幸福的健康的晚年，但是问题是，我能不能活到晚年，你说能吗？哎，清官难断家务事，我也不想插手，反正我也已经习惯他们两口子了。陈小璐说，默默你不信是不是，这次我是真的不想跟他过了，昨天我过生日，你猜他送我什么？我说，送的什么？一个泰迪熊。你说幼稚吧，我是喜欢泰迪熊，可我今年已经27了呀，我怎么可能一直喜欢泰迪熊？他过生日的时候，我又给他买腰带，又给他买手表。我说，那你到底想要一个什么礼物呢？他告诉我说，他就是想要一款属于自己的蒂芙尼，这和价值无关，你懂的。可是半春答应他2年了，连个影也没见到，是有点可气。我说，半春倒是很有幽默感哈，也许他觉得时机未到呢，要结婚的时候才买给你。陈小璐说，郑杰根本不在这儿，我觉得他压根就没有想过要跟我结婚，这才是真相。既然如此，我也不腻着他，你不是认识旅行社的人吗？帮我问问最近的团都去哪儿。几天以后，陈小璐就随团出发去了丽江，悄无声息了，还关了机。王半春一看媳妇动真格了，急了眼，拍着桌子问我陈小璐去了哪儿。我觉得自己早晚会被他们两口子给折磨死，给玩残，所以我就写了一个导游的电话就丢给他。王半春猛地抱住我，用头在我脸上蹭，恶心的我起了一身的鸡皮疙瘩。当天王半春同学呢就坐飞机去了丽江，第二天下午我一刷我的朋友圈，哇，我看到他们两个在古城秀恩爱的照片的时候，忍不住骂了一句，简直是天造地设的一对呀。男男女女们在不欢而散之后，通常会把责任归咎于不合适哈，性格不合，听上去是既没创意又没新意。那到底是哪儿不合适，哪些性格不合呢？我不知道，反正不爱了，那好吧，那就分手咯。遇到好的爱情，忍不住振臂高呼，哇，真是天造地设的一对。其实如果你仔细去品读钱钟书和杨绛先生的生活，你会发现他们生活当中的那些相互包容和理解。当你回过头再来看看郭靖和黄蓉的故事，你就会发现郭大侠其实也是很有脾气的哈。在是非原则面前很有自己的坚持，在小节上呢又可以无度的宠溺。日常生活当中不难见到郎才女貌却不得善终，爱的执着肯定却无法偕老的爱情，而一开始也一定会有人说过他们是佳偶天成。其实爱情从来就不复杂，就像是王半春和陈小璐一样的欢喜冤家，大多数人都会说他们是绝配，是天造地设的一对。可是事实上生活当中他们对彼此的包容和理解是我们所看不到的。